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阿多娜，你系咪有问题想问啊？ 我想问一下咧，新东咧，其实有咩人参选噶嚟紧？ 哎，我都唔知道啊， 佢哋问嘅 啫嘛。根据我嘅理解咧，暂时咧都未有任， 唔系 暂时未有任何 有边啲人会积极考虑啊？ 唔系冇选举啊，而家 吴秋北就唔系啦。 嗱，唔系啊，你逻辑嚟讲都冇选举，而家都未有出缺。 咁啊系，佢未辞职嘅，好似系。 咪咯， 咪辞咗咯， 都未生效。 十月啦，都话 十月一号先生 效。佢请咗食晒水饼啊嘛，我见到佢。 咁呢个另一回事啊，逻辑上。 嗱，如果万一佢出缺咗啦， 而家系讲紧 边啲人有兴趣咧？你觉得？ 而家系七月廿七号。 你觉得边啲人有兴趣咧？ 你个前党友咯， 王 姓王嗰啲啊。当然你系咪有兴趣啫？ 唔 系，不如你选啦，不如你选啦。 我睇下杨岳桥啲表现先啦。 边方面先？ 嗱，你小心讲嘢啊！ 我唔中意抽水嘅你。 唔系，嗱，你嗰个抽水都事小。最大镬就系咩咧？你选唔选系要取决于人哋嘅话咧，你小心触犯任何嘅刑事罪行条例。 所以有你逼我唔选咯。你咁讲，我即刻缩翻啦只手。啱啊，我错。咁你觉得咧，仲边个有兴趣咧？ 唔知啦。 阿方国生定系啊，我家姐啊？ 咩啊？听讲阿余若薇啊、吴凯仪啊嗰啲都冇兴趣啊嘛。 佢哋会推荐啲人咯，年轻嗰啲咯。咩咧？方国生咧， 我真系好有兴趣知道建制咧会揾边个人。 我咪就问咗咪方国生咯，定系我家姐庞爱兰？ 系咯，庞爱兰我都有谂过呢样。 我呢一个咧，我 形象都算系正面啦。 系啊，个侄女又选港姐。 除咗识佢之外，嗰啲人 系咯，真系靓女一族。曾经 、哎，我哋好厚道嘅， 唔系我，因为我觉得如果建制派揾人出过嚟对选嘅话，我唔觉得嗰个人会唔系，我唔觉得嗰个人会2016再出多嚟一次咯，即系佢选得呢一班咧，佢就唔会选2016。 真， 佢赢咗咪继续选咯， 系咯？点解啊？ 赢咗咪继续？ 佢选咗之后，跟住就话，诶、哎，我唔做啦，2016。 咪咯，咪咁啊嘛？ 唔系啊 ，Raymond 有个佢又跳咗几步， 正如 佢 跳咗几步。 喂，大佬，你大埔个国咩咩咩？国 X X 咁唔通佢今次赢咗去联名出选咩？国咩我唔记得个名啊？ 边个 啱啱赢咗嗰个大埔区议 员 啊？我郭永健 系咯，咁唔通佢跟住嗰个唔出嚟？佢赢咗梗系再选啦，系咪啊？你讲咩啊？ 但系 Raymond 啊，你俾佢择色咧，佢已经系跳咗几步噶啦，佢已经系由啱啱咧， 俾人几去咗中， 佢又 Monopoly 咧，啱啱开始咧， 2020， 佢去咗山顶啦而家。 咁好快坐监， 唔好问我呢个问题住，我真系老实讲，你真系问得好，但系我 谂 唔翻， 正常人都系咁问。 我谂唔翻，唔系我谂唔翻，我谂唔翻点会 come to 呢个 conclusion 系，但系所以我哋去咗片先，我哋讲咗 con you 先。诶，咁奇怪，你 check Facebook 好啊，先生。 我哋啲监制啫。 你 check Facebook 好啊，先生。 我哋监制。 哎呀！ 我真系俾你笑死，我唔记得咁 send 制系嘛。 Sorry， 唔系啊 ，send 咗去第二个 group 度啊。吹水 group 啊，因为我见到呢个样喺度啊。 系我嗱唔紧要，我讲讲大家知唔知咩 Hong Kong U 发生咩事先？ 紧要啦。 吓 ，Raymond 知唔知啊？ 知。 你讲啊。 梁振英高调插手香港大学任命陈文敏做副院长嘛？有冇错？ 副校长。 副校长，副校长系。讲错。 你已经以前你系院长，而家你翻翻变副院长。 系。 唔系我嗱，趁你揾片嘅时候，我轻轻 揾到啊，我 讲一讲嗰个事件个来龙去脉啦。其实话说系旧年五月啊，咁啊招聘副校长啦。咁跟住咧，因为十一月咧个首席副校长啊钱大康，知唔知而家去边啊？ 唔知。 去咗浸会做正校长。咁于是有个位啦。 出缺咗 啦。咁其实即系五月就副校长，跟住十一月就有个首席副校长，咁啊而家有两个位啦吓。 嗱，钱大康咧，嗱，各加一句咯，钱大康咧喺去浸会之前咧，其实推荐咗 OK 咗呢个陈文敏噶啦。 嗯， 系啦，已经 OK 嘅，即系嗰个校委会已经即系选定咗陈文敏嘅啦。 其实嗱，我哋要补充俾听众了解咧，就 系 陈文敏唔系无端端俾人 appoint 入去嘅，系经过一个 遴 选 委 员会，呢个遴选委员会亦都系一个正常嘅程序，系喺当年校务委员会嘅认可嘅情况底下去成立呢个遴选委员会。 跟住先至去招聘，最尾推荐唯一一个候选人 就系陈文敏。 而过去咁多年咧，经过同样嘅程序推荐嘅人咧，项目委员会都系不会反对， 冇错， 亦都唔会做任何小动作嘅。 嗯， 咁所以今次呢个先系事件 QK 啫嘛。其实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其实呢个都唔系今天嘅事啦。陈文敏，只不过点解要拖咗咁耐？呢个先系重点啊嘛。根据新闻所讲，其实陈文敏一早已经系被获知咧，喺三月嘅时候就会去上任。做呢個首席，對唔住唔係首席啦，做其中一名副校長嘅。 嗯，咁我到依請五名副校長咁多， 因為佢有人走嘛，亦都有人退休嘛，當年。 係咯。 咁所以即係 同埋二月已經有兩位述職嘅咯喎，副校長。 係啊，咁嗰陣時其實陳文敏本來已經係獲得係 一齊，係咯一齊。 本嚟應該一齊，咁你諗下拖一拖，而家八月嚟緊啦。 係啊， 呢下先好。 喐下半年㗎啦。 唔係，咁個關鍵就因為三月咧，呢、這個話説呢個李國章就入咗呢個校委會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啊，佢就批评， 即系佢负责带密信嚟呢个。 唔系，佢就批评咧，港大有啲教授咧就不务正业，咁、即系等于就去咗占中，即系搞阵咁样咯。咁跟住就停咗啦。 跟住就中间因为捐款个风波，嗰度又窒一窒啦。咁但系而家我觉得其中一个好，即系令人好不解嘅咧，就系佢嘅理由啊。佢话要等埋 首席副校长， 即系等埋首席副校长嘅上任。咁但系呢样嘢咧，其实系好奇怪， 从来都冇噶嗬， 冇呢个规矩嘅。同埋咧，就系即系我今日都听个电台节目啦，就系有几个啊关键嗰啲人喺度讲紧吓。咁佢话喂，不嬲呢一个所谓副校长呢五个人咧，其实咧都系等于好似一个校长嘅一个内阁咁样样，成班人帮佢手嘅。 呢、這个啊，呢、這个讲法好清楚， 系啦。咁变咗咧， 一个内阁。 咁呢个内阁其实而家校长都话 OK 咗啦，点解你仲要等个首富咧？佢哋成班人唔系嚟帮个首富噶嘛？即系首席副校长啊嘛， 未嚟嘅啊未。 问题咧就而家连 between now and then 咧，个校长就冇人帮佢啦。 系啦， 我屌我唔得，我唔好意思，我揸唔到 fit 啦，我揸唔到 fit 啦。而家咧要你班 大家可以回翻 首副，首副翻咗嚟啊，先至可以帮我拣一个人翻嚟。 你冇而家呢个首席副校长根本未出现啊， 系啊， 请都未请 啊， 人都未轮选。 要请佢翻嚟第一时间咧，就叫佢窒个食死猫，就系话喂，嗱呢啲嘢你同我搞掂佢啊咁样。 呢一个咧，先至即系令人讨厌啊嘛！而家 所以而家港大有两个诉求咯，一就快啲即系确认翻阿陈文敏做副校长啦，第二咧就系、是、要唔好再俾阿六八九做嗰个 chancellor 个 校监。 但系嗰个 chancellor 个委任其实一般嚟讲系礼节性嘅咧。 一般 上是 有大學嘅 ordinance 同埋嗱，我補充即係加佢咧，就係其實佢哋一路我聽到幾個組織走出嚟咧，都係希望係話依照翻一個正常嘅程序去做呢個委任，都唔係話直接就將陳文敏呢個名擺出嚟嘅。因為而家無論係嗰個係陳文敏又好，定係邊個都好啦，陳介明都好，冇所謂㗎。問題你跟個程序去行，咁大家心服口服咯，係咪先啊？ 跟個係咯。 而家問題就係唔跟啊嘛。 選嗰時係好跟㗎咯，選陳文敏嘅時候。 所以 選完之後，咁咪有條友走咗入嚟，咪跟住 冇咯。而家咁似咩咧？大家如果再形象化就係咩咧？明明有一個選舉。一个补选有人出缺啊嘛，补选经过提名，跟住郭永健啊，而家 投票票投咗， 选咗俾郭永健啦。点知选举主任话：，诶，等等，我要等埋边个咧？我要等埋大埔区议会主席咧，李新先。根本两回事嚟个逻辑。 咪咯， 系咪？你经过 呢啲嘢咧，第日好似喺香港，我好惊咧，就变咗好似理所当然啦。呢啲大家唔去谂，唔去即系唔去 object， 唔去反 resist 呢样嘢嘅话咧。最后呢啲嘢会日日都发生嘅， 咁 每一个范畴都会发生嘅。其实 三位我都觉得你哋好熟呢件事，咁我又想八卦问一问呢件事，因为你哋好关心。因为嗱，我又想问一下啦，咁有冇第二个人提出重新去执行呢个程序多一次咧？即系譬如，喂，唔系、哦，而家呢件事要 hold 住先啦，我哋好唔好重新再选过一次？定还是而家嘅情况就系话选都唔使选啦？总之而家选咗个我就唔 like 佢，净系揿住佢唔俾佢做，即系完全件事系未 根 据完。 根据媒体今日报道啊嘛，你又睇到啦。有条友话：，唉，真系咁样拖住，对个候选人都系好唔公平嘅。不如我哋选过啦。 嗰个唔系候选人嚟，好似系嘛？ 嗰、那个正扑街啦，嗰、那个系咪？有冇睇到嗰、那个？你知边个？ 唔知 李国章讲噶嘛？佢话、 啊、 传闻啫， 嗯，传闻。 咁、okay, 嗯、但系都似佢讲啲嘢啦。表面上望落好似好有绅士风度嘅。 佢系我校友嚟嘅。 我唔理啊，总之好似好有风度，好似好有风度。哎呀，真系，即系。即系拖住人哋唔系几好嘅，选过啦咁。 根据今日咧，刘俊图喺明报嘅文章咧，亦都即系透露嘅咧，就系、 是、曾经 李国章曾经企图透过中间人游说陈文敏接任后辞职， 因为可以阻止佢上任啊嘛。咁、嗯、你理身之后你自己辞咯咁。 吓、啊，咁呢一个即系的确 咧，邋遢到咧，或者即系肉酸到咧。 唔系我反而 系咯，一个 学大学嘅副校长都搞到咁政治， 其实真系系 no big deal 嘅。如果你谂翻，如果当日你求其俾佢上咗咧，基本上冇人会知道，冇 人 会 care。 房啲人 而家突然间搞到成件事咧，核突晒。同埋你李国章好明显咧，即系根据各方面嘅消息，就系政府委任佢系希望佢接梁志雄，因为梁志雄好快就会卸任噶啦。 系啊系啊， 就由李国章去负责接掌呢个港大校务委员会。咁其实如果李国章聪明啲咧，应该就系由佢 低低调调。 佢做咗啲乜嘢啫？陈文敏嗬， 系咯。 我真系唔觉得佢做咗啲咩。 下一个问题， 你又嗰个系阿 Benny Tai 就话啫。即系你又 point 低差就 系咪六八九想插一个自己所谓叫插一个自己人入去咧？ 其实根本六八九今次咧，你睇得到佢系，头先我哋上一节都提过，佢根本就系咁树敌。 嗯， 你其实结合埋佢最近所有嘅言行，基本上系八方树敌，四面威风佢谂住。 蠢人。 咁呢个我哋一阵再讨论啦，蠢人啦，呢个又系下一节。 呢个真系太好玩啦，蠢人呢两个字真系。 但系其实佢系不，佢点咧？佢系嗰种咧有权会用尽嘅人。 嗯、 而冇佢唔关佢事，佢都照用。咩意思 呢？ 嗱，根据现时嘅法例咧，校监系每一间大学必然，即系特首系每一个大学必然校监，佢会用尽。 嗯， 用尽咩权咧？就可以委任校务委员会成员，咁咪用尽落去咯。校董啊嗰啲咁嘅嘢啦。佢亦都好明显透过今次事件，我唔相信李国章会无端石头爆出嚟噶嘛。 当然啦， 边个委任佢？当然系政府啦。政府委任佢，亦都唔会无端端喂啊。李国章，你入去啦，你中意做乜都得，唔会噶嘛，必然系有个默契嘅。而呢个默契嚟自边度咧？咁当然最必然嘅一定系六八九啦。 嗯， 咁六八九可能落到去，可能就已经同李国章讲，喂，你阻住啊，你唔好俾呢啲咁嘅撑 占 中嘅，嘅 于人做副校长 啊，副校长啊，影衰啊，影响我哋祖国啊，诸如此类，即系你唔知佢系咩理论啦、 啊。嗯， 呢个好明显，你成条脉络就系咁样嘅啫嘛。其实每一件事都系有六八九嘅影子嘅，而家基本上。 系咯。 我唔明嘅地方咧，就好似李国章呢啲咁样嘅一个背景，咁样嘅一个家世嘅一个人，佢点解要听六八九之笛咧？屌，佢真系完全唔 make sense 呢样嘢，我觉得。即系今日都忍唔住，真 系 好 网台就粗鲁在呢一度嘛。 我好，喂，呢啲先系做网台。 平时咧，其实我好斯文嘅。你如果留翻留意听我哋之前节目咧，不嬲我系最斯文。 我从来都唔觉得，我见咗你就讲。 系啊，但即系同你系冇关系嘅，同你冇关系嘅。 咁我咪更加 hurt。 但系咧，系同呢件事咧，即系令到我觉得系好。 喂，好明显呢一件咧，我同意就系咩咧？你喺啲大事上，你要炒局长。我反而我会多一份明白、哦，因为你要巩固你嘅权力啊嘛。 嗯，纯粹系一个 political movement。 系啦，你嗰个真系一个政治计算。 呢、 大佬你而家港大，你仲唔系首席添、啊？你仲系一个普通嘅管人事嘅副校长。 嗯， 大佬啊，即系国家主席走去管个县嘅嗰个组织部部长一样。 咪咯。 系咪先？嗰、那个逻辑就系咁啊嘛。 嗯，咁我想问你啊，以你嘅解读， 即系校长去管个班个。选班长咁样，即系无厘头都嘅。 系点解你会觉得六八九佢咁喜欢 execute 佢自己嘅权力啊？嗰啲咁嘅嘢咧，即系仲要每一样嘢做到尽咧？ 咁呢个就真系层次低嘅原因啊！ 冇信心咯，对自己。 因为有通常咧，权力咧多过嗱咁嘅正常人面对住权力咧就欲罢不能呢个必然噶啦。 嗯， 亦都唔会愿意，一定会乱斩，亦都大部分。 即系突然间你做咗上帝咧，你会觉得啊，都不如今日咧个月光唔够大啊，将个月光拎近啲。系啦，崩大啲啊，靓啦，咁样。 呢个人之常情。 系， 只不过咧，你喺你行使你嘅权力嘅时候，你必然系会左顾右盼，因为你惊你会越权噶嘛。喺一个正常嘅制度嚟讲，你系会睇清楚你唔可以犯法，因为如果唔系，你有政治代价啦，你有法律责任啦，系咪？呢个系正常嘅。 正常。 正常。好啦，咁当然香港系特别啲嘅。香港嗰个 check and balance 冇咁好呢，亦都呢其实特首嘅权力呢喺香港内部嚟讲真係好高㗎喎、 嗯。 就例如我哋刚才提及嘅喺一个其他地方都唔会出现嘅大学嚟讲，香港嘅大学所有嘅条例就必然赋予特首呢个实权。佢容用佢嘅事，咁对于六八九嚟讲，第一你见佢呢，佢个人呢一个几贪心嘅人嚟嘅。你睇下咁多年嚟佢都系咁鍾意将自己嘅嘢会推㗎嘛。同埋咧，佢比起以往兩任特首咧，董建華未必識，想做但係唔識做。 嗯， 曾蔭權就係未必想做但係識做，咁所以佢可以唔做。而家呢個六八九就係咩咧？佢好想做，但係 亦都識做， 以為自己識做， 佢以為自己識做，咁所以佢咪完全撕破臉，佢亦都唔跟程序做嘢咯。 咪咯？ 你同佢連呢條想連任呢樣嘢有冇關係？即係呢啲係唔幫到佢連任咧？ 我會覺得點咧？呢、這個有啲似咩咧？呢、這個有可能係揣摩咗常意嘅嘢嚟嘅。 嗯， 我相信從北京嘅立場就係咩咧？可能 佢嘅喎，上禮拜都 北京可能係結呢件事唔係今天啊嘛，呢件事已經係差唔多半年嘅事㗎啦嘛。 嗯， 北京可能當日喺總結雨傘嘅時候，無論北京又好西環都好，可能覺得喂，總之任何同雨傘有關嘅，我哋唔可以俾佢即 係繼續滋長。 係啦，又或者唔可以俾佢出嚟認叻。如果你無端俾陳文輝嚇，有冇搞錯？这个 什么可以的？ 量厕所啊？ 不可以。 那个我听说嘛。那个你们什么耿大最近有个副校长出了一个他们点的那个什么陈文明啊，不行吧，听说他好像是支持那个雨伞革命呗啊，我想不太好呗，你就去看看怎么处理处理行呗啊，可能是这么都不明白的， 一定系啦，呢、這个 咁对于 好好合理啊，我觉得而家 上过去啊，你咪匿埋咗喺谭冠嗰度， 系咯，应该系现场系嘛，应该 其实就我嚟嘅， 你咪扮梳化喺度， 咁你系咪 Elvin？ 人皮面具， 我就跟你 说 话。我们伟大祖国什么时候都在你身边， 为人民服务吗？ 咩意思呢？喂，你点知大陆你系戏言一句，又或者真系一个 order， 你唔知嘅。可能纯粹同佢讲，喂，总之唔可以俾呢班人得戚，唔可以俾呢班人好过。 嗯， 有可能实际嘅 order， 亦都系一个简单嘅暗示，呢六百家就会去尽噶啦， 揣摩诚意噶啦就。 嗱，我其实好中意听即系唔同人。睇同一件事個講法嘅，我俾多腳第二個角度你。其實好耐之前我已經講，你好難話單從呢一件事判定689點解做呢件事。但係問題佢由2012年上任開始呢，其實佢係一而再再而三用同一套公式，用同一套辦法去做一啲香港人覺得冇可能會有人做嘅嘢。佢每一樣事物要判斷嘅時候呢，佢總係攞最錯、最多 noise、最能夠激起民憤嗰種方法去處理每一件事嘅。即係其實我嘅解讀就係話，你會覺得呢個人係好希望令到阿爺，即係好希望將大陸嗰種做事嘅方法啊，成套完完整整咁搬嚟香港。佢要香港人深深咁明白到，生活喺大陸，你要面對嘅係一個乜嘢嘅社會，你要面對嘅係乜嘢嘅政府，個政府會用啲咩方式嚟同市民溝通？ 你係咪話緊佢好用心良苦咁啊？ 我其實真係覺得佢好用心良苦，即係嗱， 佢努力去做好呢份工 咯。 因為前嗰排成日有人講話，哇係689就嚟落台啦，點點阿爺都唔中意佢啦。咁其實又有兩個講法。 佢成日話一月就收檔。 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 唔係真嘅啫。 其實喺阿爺角度嚟講，689係執行咗好多阿爺想執行嘅任務。即係嗱，當然阿爺其實唔知點做啊嗰啲嘢嚇。即係譬如佢要每一個公務員團體或者每一個階層，佢都要報滿自己嘅人。咁當然低層次嘅人佢可以自己安排考入去做 AO 做 EO 啦。咁但係問題喺上邊階層嘅人，我真係要炒咁啲人，佢先炒到自己人落去，又或者有啲政府要負責委任落去嘅人嘅。咁佢真係用一個完全最生硬嘅方法，就係話哦，我唔中意你就炒咗佢啦，換邊個啊？我唔知嘅，試人篤一個掣嘅入去啦。啊，掂啦，呢個不如喂垃圾桶都唔錯喎。你咁樣擺，即係你咁樣擺一堆咁嘅人落去，其實香港人覺得好突兀嘅。你頭先講話非常之啱嘅，曾蔭權係有啲嘢佢知道點樣做。但是他未必会做，因为他都知道那条底线怎样不能够僭越，即是很坦白讲。同埋就是说你见到曾蔭權贪啦，即是假设他有啦，是吗？那些数目都是很少数目，又或者他份人本身都不 是。那个是失礼的贪污。即是你贪到这么 cheap 呢， 盡了你这句说话。 就不要贪了， 你贪都贪到失礼，你真的很盡了。 你想大陆的官。 不是你贪过几支茅台，那你一贪贪5000万啊。 不是他不是贪茅台添嘛。 他是贪间屋就阴公。 示范单位咯。 唉。 坐下飞机。 他仲要 觉 得不是你的，你住咋。 不是他很 typical 是公务员那种的，我觉得。 是啦，那个问题就是 你看看他不敢去做那些事呢，也都是因为他是公务员的背景。 佢清楚有啲嘢喺香港根本冇辦法做得到，即係好坦白講。即係 而家 睇返轉頭，我就要明白就係話，喂，有啲決定呢曾蔭權都唔係去到咁盡咗。又或者佢執政嘅幾年大家都會知道㗎，其實佢好將個政策傾斜去傳統嘅地產商㗎。咁、 啊、 但係問題就係話換嚟嘅你而家諗返喎，嗱我唔覺得呢種講法係啱啊，但係問題有啲人就會覺得唔係喎，嗰時反為四大地產商又或者本來所謂叫香港好高好 即係點講啊？個好高 ranking 嘅 stakeholder， 佢真係如果佢能夠喺呢、這個香港，佢即係譬如貨櫃碼頭又係佢嘅零售連鎖店又係佢嘅，樓又係佢嘅，邊度啲生意都係佢嘅，你會發覺香港係穩定好多喎。你唔會突然間發覺咧，而家有咁多中國建築啊？因為呢一樣嘢點解咁講咧？原來而家有啲所謂叫喺大陸嚟嘅公司，必香港的工程做咧， 嗯， 個價錢係低得好離譜。 唔係，知唔知一聽某一啲名，第二啲就唔會入標噶啦。 其一，嗱呢個其二係啦，即係譬如以前起公屋幾多錢一間咧？ 圍標咯，好似 係啊，係一個巧妙。 以前大概係起公屋係40萬一間嘅，咁如果而家有人話你張，喂價低者得，有人用20萬同你起到一間公屋喎。呢張標你贏緊喎，個問題就係話呢樣嘢會唔會係傳統香港即係做開生意嘅經驗模式做到？唔會啊嘛，即係等於話長實起樓，衰極佢漏水咯，手工差咯，佢唔係要賺盡你所謂叫一分一毫，即係當然你俾嘅錢係要買埋窗台嘅尺數啦，係嘛？ 其巧取豪奪同公然咁樣俾次貨你係兩回事嘛？ 係啊，係啦，係啦。 即係有啲建築商佢攞到盡，佢嘅賺到盡喺道亦有道嘅情況底下賺到盡，佢唔會害你先。 嗯， 因為剛才提及某啲地產商，佢可能俾，例如你入到間屋有啲漏水啊，呢度可能爛咗少少， 佢都會同你執漏嘅。 嗰啲係執漏嘅問題，嗰啲係唔會致命噶嘛？ 係啦，即係佢唔會點，佢唔會短裝俾你。 即係其實咁啫嘛，你去即係等於你去食酒樓，你去酒樓，佢會係俾啲冇唔新鮮嘅嘢，同俾啲假嘢你兩回事嚟噶嘛。 或者啲服務差一啲，但係佢啲嘢都 OK 嘅。 哇！對唔住咁多位 ，Apple 終於玩跌咗支麥。佢由第一次已经开始玩噶啦，太好啦！ 咁耐以嚟，你系第一位嘅，劲啊！ 讲 即系你真系会见到689上任之后咧，佢系净将成个唔单止系囚容政治啊，净将成个大陆嘅官僚制度摆咗落嚟香港。 佢好中意玩咧，就系玩权谋。但呢樣嘢同之前嗰啲咧，其實係好唔同嘅。但佢又玩得好低裝，就變咗係覺得咦唔係咁樣玩㗎。 係咯，咪就係激起民憤咯。 你玩得叻，權謀嗰啲英國人嗰啲玩完出嚟之後，你俾佢整死咗都唔知咩。 其實係咁嘅，佢打呢套拳咧，就係打俾你睇，佢有風嘅打到。 係啊係啊。 乜葉問㗎嘛？ 即係佢話俾你聽，佢好勁。 我打俾你，我好勁。 你睇我 嗱，但係剛才英國佬嗰啲就係咩咧？英國佬嗰啲係坐喺度，你就已經平白跌低咗啦嘛。 好似你成日跌咗麥咁樣。 係啊，唔係我跌，係支麥跌。 係啊， 喂，再次係啲聽眾抱歉啊，對唔住。 有陣勁風㗎嘛。係 咯。唔係即係以 風之咩草啊咩？ 就風之勁草 啊，係啊。即係以前你生活喺香港咧，你都會知有啲。边啲界线系唔可以僭越嘅？有啲嘢你做得，有啲你唔做得。但系而家香港咧，整整下你发觉冇乜所谓嘅，即系啲人既然你乱嚟啊，我乱嚟过你啦。咁既然大家无耻，同你斗无耻咯。 大家唔整下，大家都麻木咗咯。所以呢个咪去翻正话，点解讲话 Hong Kong U 嗰啲嘢？虽然我 系啦， 我好想，但系我唔系 Hong Kong U 嘅校友。咁但系我都觉得，即系呢样嘢，大家都要出声咯，唔可以由得佢咯。 就等于一个香港噶啦，其实。 咁系啦，听日系咪有行动咧？ 听日有啊，听日开呢个就系校咩啊，校委会嗰、那个唔系 council meeting 啊， 系校务委员开会。 咁佢哋就会喺出边度， 有人静坐啦，有人围堵啦， 围堵啦，学生就围堵佢哋咯。 但好坦白讲，你围堵系 校友就翻去。 其实点咧？我觉得最实际咧，应该梁志雄如果唔能够令到成件事有效咁样运作落去，即系例如佢唔能够令到校务委员会，即系 佢主持啫， 改到系啦，改到个主意。任命翻陳文文咧，梁志雄作為一個即係，我覺得本來喺社會上都叫有啲地位嘅人，係應該要辭職嘅。 仲計 嘅 咯， 其實點計咧？其實你去到辭職，你即係話以你嘅職位去話俾人聽，我唔再為佢塗脂抹粉，你其實真係爆個大鑊，一拍兩散啫嘛。 嗯， 我覺得梁志雄係有咁嘅政治能量嘅，因為咁講咧，佢任期剩翻咁少，最能夠發揮到個餘温嘅，一定係辭職。 嗯， 因为你呢一下辞职系能够传达一个好强烈嘅信息噶嘛？ 可唔可以集体辞职啊？ 你可以叫到几多个集体辞职？ 有啲 嗰个名单啊，真系好 难。因为嗰个名单里边咧系得 嗰个名单 一部分系叫做即系有一啲独立意志嘅啫，其他啲好多都应该系由政府委任，亦都必然系有个 agenda 喺度噶啦。但系我觉得梁志雄本身系应该有一个 特首委任有个纪文凤啦、李国章啦、刘麦嘉谦就话阿哥哥嗰个外甥女啦、梁高美仪即系汇丰之前嗰个阿梁太啦、廖长江唔使谂咯，仲有个洪丕正啊， 诶嗰、那个渣打嗰个啦， 嗱，我睇翻梁志雄咧，即系以前嗰啲咧，即系其实你见到喺2004年啊，七月咧，佢喺任内咧，即系嗰阵时佢系做紧呢个医管局嘅一个成员啦。咁佢就话喺任内爆发呢个沙士咧，就有一个因为责任嘅问题，当时佢系辞过职嘅。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其实佢以前咧，我印象中我对佢以前咧都唔系太过负面嘅呢个人，都觉得佢都系有担当噶咯。但今次去到呢个位咧，就令我觉得系。其实都几失望咯。 其实佢系依附咗咯，因为其实你对梁志雄嘅好感系存在于佢一直以嚟佢系嗰种技术官僚嘛。 嗯， 即系佢企出嚟嗱，佢系代表住咩咧？佢真系香港一个某一种嘅阶层嘅人 精英啊， 佢 系真系精英， 佢叫金刀两， 系 佢即系喺医学界里边一定系有一个好崇高嘅地位。 系 跟住政府委任佢做咁多年公职咧，从来好少可见到佢咧甩碌或者失言嘅，又或者你好少见佢做啲核突嘢， 唔讲嘢。 就算佢系为咗政府去保驾护航咧，佢都系做得个身段好好睇嘅。 系咯， 你唔核突， 即系你唔会闹佢啊！我你闹佢唔落。 而且佢历任咩咧？佢做过立法局、立法会，亦都做过行政局、行政会。咁你谂翻呢个咁嘅人，其实本身系有佢有一阵港英味噶嘛？你会你唔会 梳个头亦都好有港英味？ 你唔会期待，你唔会期待呢个咁有港英味嘅人咧，而家系做啲咁核突嘅嘢噶嘛？ 嗯， 即系如果佢唔能够捍卫到个价值，加埋港大本身系佢母校嚟嘅， 嗯。 你唔能够捍卫到港大，我唔该你走啦。 但系中唔系港大班医生劲啊，嗬？ 系啊。 哇，真系有吉事，百几个出嚟联署。 但系大家惊唔惊呢一单唔系个别事件，即系搞完你港大，跟住又到中大啊、科大啊咁嘢。 系啊嘛 ，that's why 大家 入噶啦， 大家唔可以即系一仗都不能输咯，所以。 咁嗱，因为我唔知啦，系咪间间大学个 chancellor 都系六八九嚟咧？ 喺香港 系 一间公营嘅， 所以校长就叫 vice chancellor 咯。 其实好坦白讲，而家就 即系 president and vice chancellor， 而 chancellor 就系每即系特首咯。 即系你如果好快就望望而家香港大学嗰啲校长或者啲高 层，条例嚟噶嘛？ 其实已经有好多好多，我觉得即系讲难听啲都沦陷咗噶啦。其实好多大学， 但系校长即系以前我嗰个年代做大学嘅时候，净系嗰个 convocation 嚟膊头嘅啫嘛。 嗯， 即系开学嚟一次，啊开学汤未必嚟，毕业礼嚟一次嘅啫嘛。 即 系 呢 个 讲紧 系嚟一次。 梁振英作为校监啦，但系问题而家梁振英，你就话讲话，哎呀，其他学校会唔会咁啊？哇！你当埋你又跟啊边个？ 佢想将支麦咧摄落个事业线嗰度，即系其实我可能抵错啦。 嗰个系假底嚟嘅， 空部不是武器， 支麦先至系咁啊。唔係，我覺得香港而家好多大學咧，其實睇翻啲校長，好多都已經係其實係 好 健制噶啦，基本上都已經係。即係689一手係可以話選拔出嚟嗰班人， 嗯， 所以港大其實已經係喺香港嚟講，我覺得已經係叫做係差唔多最後一片嘅一個淨土噶啦。 咁聽下嗰個， 守唔住，你唔好話其他大學噶啦。其實 咁聽下嗰個圍堵活動係咪關心嘅人都可以去，定還是一定阿林蘭先去得咧？ 其實呢個所謂香港，呢個係香港人嘅事嚟嘅。我覺得呢個根本唔係自己港大閂埋門。一家人咁簡單，因為港大至於香港亦都有佢嘅歷史價值同埋崇高嘅地位啦，唔係因為佢咩名校諸如此類，而係佢咁多年伴隨住香港喎。 嗯， 咁所以將香港大學叫得香港大學，我讀咗一年 PCLL 咯，係啊，即係你諗下佢作為香港嘅橋頭堡嚟啦，喺知識界有乜可能唔捍衞佢咧？ 哦，有時間嘅人聽下，衝上港大係嘛？ 大學 前 途好緊要噶嘛，正如香港一樣。 其實咧，同學術自由都係有直接關係嘅。 好， 調翻轉頭依日，哇！如果講黃色嘢，可能連呢個乜嘢官都冇得做嘅喎。 咩叫黃色嘢啊？哦，雨傘運動。 係啊， 四點，喂四 around 四點三到去到咯。 四點三。 喺劉老師係咪叫劉老師啊 ？Nose 嗰度。 係啊，劉老師劉 老師 啊，係啊。好，有時間嘅朋友去支持一下，休息一陣。 我聽日晏晝。 咦，买晒泡泡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泡泡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